阻挡，不只是理想，是逆风的力量。哦哦，向着光亮那方，变得不一样，不同寻常，变想要模样，不只是理想，是活着的方向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，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，想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，怎样 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

生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你身上。

泪垂，不堪。

走在我手的街，仿佛是一扇情缘的邂逅，他没有说，他什么也不说，就躺着难受干别离。Oh, 军歌，那样的汉子啊，无人都活受的，走开。听说他在意

过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有天哪有地，有地哪有家，有家哪有地，有你哪有我，多么熟悉的声音。 笨小孩啊，就叫 Andy。